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60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境界波罗蜜多。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萨行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一切菩萨摩萨行，一切菩萨摩萨行自性空，是一切菩萨摩萨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萨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萨行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，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，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空，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境界波罗蜜多。于此境界波罗蜜多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。如若能修如是境界，是修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

复作誓言。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处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色处，色处自性空；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。是色处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香味触法处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色处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处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处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界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眼界自性空；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眼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誓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眼界自性空；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眼界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誓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 不应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眼界，眼界自性空；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识波罗蜜多。于此不识波罗蜜多，眼界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眼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眼界，眼界自性空；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；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眼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识波罗蜜多。于此不识波罗蜜多，眼界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眼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：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耳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耳界，耳界自性空；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；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耳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识波罗蜜多。于此不识波罗蜜多，耳界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耳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耳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声界、耳识界

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彼戒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相戒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彼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戒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舍戒自性空，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戒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舍戒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戒若乐若苦，不应观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舍戒自性空，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戒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舍戒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戒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戒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舍戒自性空，畏戒、舍食戒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戒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舍戒不可得， 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未解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。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？我与无我，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，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舍界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畏界，舍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舍界，舍界自性空；畏界，舍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；畏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舍界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畏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不施波罗蜜多，舍界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畏界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舍界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布施，是修布施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布施波罗蜜多。卷第162。